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？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。

我给的爱要不回来，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欠 就当它是一封的叹息。